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呢几日朝头早，我哋讲到嘅系忠孝两个字。呢两个字点落实？落实个样又系点嘅？喺世间法里面，孔老夫子落实啦。孟夫子亦落实了，他们一生的心行就是落实的样子。在佛法里面，诸佛如来落实了，诸大菩萨亦落实了，声闻缘觉亦落实了，他们的形象亦就是真正落实的样子。我们学佛，各位知道佛教是教育，是什么教育？是圣贤的教育。学佛的目的就是学做圣人，学做贤人。用佛法的术语来讲，学做佛，学做菩萨。佛菩萨是至善的人，儒家讲止于至善，这四个字，诸佛如来先真正做到究竟圆满。至善是圣德圆满的流露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应该要做个至善的人。我们应该要做佛，要做菩萨。做佛菩萨对一切众生来讲是天经地义的。我们现在是凡夫，迷失了自性，尤其是生在现代这个时代，苦难太多了。那些苦难对人的折磨，固然是可畏惧的，但是亦能令凡夫觉醒。他一棒将我们打醒了。醒过来之后，先肯回头，真的回头，彻底回头，恢复自己的本性，那就是佛，就是菩萨，就是儒家所讲的大圣大义。所以我们起心动念，生活行为，处事待人接物，要时时想， 边啲系该做嘅，边啲系唔该做嘅。你能将该同唔该搞清楚、搞明白，你就唔迷惑颠倒，你智慧就开啦。你修学做人，功夫自然就得力。呢种就系佛法教诲之中常讲嘅辨别真妄。真是我们应该做的，虚妄是不应该的。邪正，正我们应该要做，邪就不应该做。是非是应该做，非就不应该做。善恶，善是应该做，恶是不应该做。利害，利是应该做，害是不应该做。那个利害不是对自己。世间好多好多人学佛，将利害都当做我个人的利害，错了。这个利害是讲对社会有利定是有害，对国家有利定是有害，对一切众生是有利定是有害，不是对自己啊。各位要懂啊，如果那个利害是对自己来讲的，错了，那不是佛法，是轮回法。利害是这样，前面讲的那四对亦是这样。真妄不是对自己讲，邪正亦不是对自己讲，是非善恶都不是对自己讲的。各位从这个地方将念头转过来，你就可以学佛了。如果将那些邪正是非善恶利害通通都以自己做标准，你还是个凡夫，怎么学都脱离不到六道轮回。脱离不到六道轮回，我们大家都明白，佛讲得很清楚，绝对堕三恶道。六道众生在三恶道的时间长，在三善道的时间短。我常讲佛经典里头亦是这样比喻，来三善道就好像度假观光旅游，堕三恶道你又回去家乡了。六道众生的家乡是三恶道。佛在经上虽然时时提示，时时讲，有几个人将佛讲的当作一回事。如果将佛的教诲认真当作一回事来看，他就会认真努力，想方设法摆脱轮回。但是他没有将佛的教诲当作一回事，耳边风， 听完就忘记了，仍然为非作歹，仍然搞六道轮回。佛菩萨实在慈悲到极处，我哋系如是嘅背逆顽固，佛母舍弃我哋，生生世世仲系喺我哋旁边，提醒我哋，启示我哋。无数次咁重复教我哋，佛嘅恩德唔系父母能比嘅，父母对我哋嘅恩德系一生嘅，佛菩萨对我哋恩德系生生世世、无量劫嚟，永远唔舍。我哋要点落实佛菩萨慈悲嘅教诲。我讲到忠孝两个字，我将呢两个字嘅内涵范围涵盖咗全部佛法。就是佛家所讲的大种慈法门，用中国话来讲，佛菩萨教我哋冇第样，教宗教孝咋，千经万论唔离呢两个字。宗是中道第一二帝，孝是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诸法实相。实相是什么？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，这个是实相。从心性理体流露出来的慈悲，流露出来的博爱，博爱两个字，各位无量寿经读得多了，你知道这两个字是出在无量寿经上。清净平等的爱心，纯一的爱心，佛是教我们这件事情。教我们以纯善的心，清净平等的爱心，爱人，爱一切人，爱物，爱一切物，儒家教学只教我们三件事。第一，教我们明白人同人的关系，这种就是伦理教育。第二，教我们明白人同大自然的关系。第三，教我们人同天地鬼神的关系。佛法教学亦是这三件事， 比儒家范围大。佛家教学的范围是虚空法界，无始无终，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。真的名副其实，博大精深。它是称圣的教学，真实的教诲归结在忠孝两个字。儒家教我们用忠，忠容之道。忠和佛法教我们用忠，菩萨用忠道第一二谛。我们去北京观光旅游，看下故宫。故宫里面有三个主要的建筑物。第一个建筑物是太和殿，第二个建筑物在中间是中和殿，第三个建筑物是保和殿。如果你能做到太和、中和、保和，太和是什么？孝啊。你们想想对不对？中和和保和是什么？忠啊。中和是教你用忠，保和教你不要失了用忠。那三个大殿摆在那里，匾额挂在那个地方，不是就是教忠教孝吗？古时候帝王以什么来教化众生，以什么来治国？忠孝如义啊。我们要能体会得到，要能明白，太和是自性，真心本性，中和保和是性德，真性的德用，我们迷耐了，迷得太耐了。圣贤人教我们恢复自性，他有方法，那个方法在佛家里面讲善巧方便，教我们礼让，小学教育教学要由细教起。谚语常讲：孝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。年幼的时候教他，慢慢叫他养成一个习惯，就和天性一样。所以儒家教学从几时开始？胎教。母亲怀孕的时候就开始教，所以母亲心地柔软、慈悲、真情，影响胎儿。 一举一动都如理如法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希望小朋友在母胎里面吸收那种气氛，胎教开始了。现在的人哪懂这些道理？跟他说，他说我们迷信，说我们开玩笑，他里头有大道理在这里。现代人不相信那些道理，相信科学，科学是小道。小道解决不到问题，小道只有将问题搞复杂，将问题搞乱了。现代科技发达带来的社会那些现象，各位亲眼看到，亲身体会到，唯有大道先能解决问题。由细学礼让，礼是学规矩，踏入社会，你这一生无论在生活上，在工作上，处事待人接物，你要懂得忍让，道理德行有成就，事业有成就了，你在社会上居于领导地位。圣贤人教我们要谦让谦虚，让不是为自己，一切让人。这些是人生三个阶段，三个阶段都让人。所以你如果能知道让是我们的圣德，是美好的德行，你要能实践落实，这种是行让。一生让人，同社会做个好榜样。现在社会竞争了，所以打到头破血流，人同人争，团体同团体争，国同国争，这个世界哪有祥和，哪有太平的。我们常讲佛法里头作诗作饭，做社会一个好榜样，从哪里做起？让。好事都让给人，我们努力去做，希望人家看到之后会觉悟，会回头。我们做了他还不觉悟，还不回头，冇效，唔做啦，算啦，咁系我哋错啦，迷惑啦。我哋做佢冇觉悟，唔肯回头，系我哋做得仲唔够。我哋做得唔彻底，未能感化佢哋。信点解能感化佢父母，感化佢兄弟，感化佢嘅邻里乡党，感化一个国家？你哋諗下，佢一生係咪由细学礼让、忍让、谦让？忠孝要落实， 你唔懂得让，呢两个字你就做唔到啦。以前我记得我曾经用一个专题讲君亲师三个字，我讲得好多，就是儒家讲的作之君、作之亲、作之师。君是领导他，亲是爱护他、培育他，师是教导他。我们在社会上，每个人无论过什么生活，无论从事哪个行业，都具足君亲师这三个身份。这三个字落实，亦都在衡阳、滋阳。尤其是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，这些是一切众生所贪爱的、所争取的。我们要对症下药，从这个地方学忍让、学谦让。我现在跟大家讲的忠孝落实，着重在让、礼让、忍让、谦让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